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聊到了迷你 KTV 小屋，它的未来市场前景如何呀？它还有哪些面临的问题呢？好，那么了解相关情况，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 WOW 迷你 KTV 的产品负责人哈，他说到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特别特别的乐观，同时啊，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他的目标啊，当顾客呢在一家餐厅里等餐，或者呢在等着看电影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娱乐的场所。我们都知道啊，大家有的时候呢去一些特别好的餐馆的时候呢，可能啊要等上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等餐的时间，很无聊。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小的迷你 KTV 小屋，大家搁里面啊唱两三首歌曲啊，那么这个无聊时间马上会变得非常的快乐。因此啊，它的这个定位啊还是相当的准确的。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It is WOW Mini KTV's mission， 它的一个 mission， 它的一个目标，它的一个 purpose。 我们今天讲到了 mission， 可以翻译成任务吧， M-I-S-S-I-O-N、啊、有的时候呢 mission accomplished、啊、有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呢会蹦出这么一个、两个单词，比如说任务已经完成、啊、mission accomplished。 那么它的目的呢是 offer a convenient place， 方便的一个地方 for entertainment which或是 when customer will wait for movies or food in a popular restaurant， 大家在等一个 movie 等电影 or food in a popular restaurant， 所以说这个市场定位还是特别的精准的。同时啊，他预测呀，中国的迷你哈 KTV 市场啊，将在3到5年内哈能够发展到100多万个哈，就是说以后呢，大家在全国范围内能够看到将近100多万个哈，这个迷你 KTV 小屋啊。那么该公司啊，在中国哈100个城市啊，拥有3000多个迷你 KTV 小屋，并在2017年年底啊，扩张到10万个哈。所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是特别的快的。同时啊，他对这个市场呢，充满了哈很大的信心的。I predict。啊，他预测 that China mini karaoke market 啊，这个 mini KTV 这个 market will grow to over 1 million houses in 3 to 5 years 啊，100万个这个小的房子哈、啊，这里面没有用这个 booth 而用了这个 house 啊，都是可以的哈、啊，这个 house 或者是这个 booth 都可以来讲那种 mini KTV 那个小屋子 ，said Mr. Lei。As the firm has more than 3,000 entertainment units across almost 100 cities in China, 哈，目前啊，在中国哈100多个城市呢，已经哈铺设了很多的这种小的 KTV 迷你小屋 ，and plan to expand 100,000 units by the end of 2017. 到2017年年底啊，他们预计呢能够达到10万个哈，也不知道现在呢能不能实现哈这10万个的这个目标。好，那么这是商家哈对市场的一个预测啊，他们对这个市场特别特别的乐观哈，认为呢在几年内呢这个市场有一个应该是呢爆炸式的这么一个发展。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哈，我们是否买单呢？我们是否认同这么一个娱乐的理念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卡拉 OK 的爱好者哈，他是如何看待这个迷你 KTV 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位同学啊，博士生，目前呢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在读书哈，他呢前一段试了试自助的卡拉 OK 迷你小屋。好，那么这句话看英文的翻译。 他的名字呢叫南江哈、啊，南江 27 a doctorate student a doctorate 哈、啊，我们说这个 doctor 哈、啊，也可以翻译成医生，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博士哈、啊。那这里面博士生呢叫 doctorate 啊 ，doctor 后面加 ate 加上 student 合到一起呢就是博士生哈、啊。At Beijing based Beihang University 啊 is a karaoke lover 是一个非常喜欢唱卡拉 OK 的这么一个学生。Who tried the new self-service? 哎，今天对于这个 mini KTV 小屋呢，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词组哈、啊，来说它叫做 self-service 自助的这么一个 entertainment booth， 一个自助的一个卡拉 OK mini 小屋。那么一个小小的房间有很多的叫法哈、啊，既可以叫 house， 也可以叫 booth， 也可以叫呢 self-service。Entertainment 一个自助的那么一个娱乐的一个 booth。 那一般来说啊，一个标准的哈、啊、迷你 KTV 啊小屋啊，每小时收费呢60元。那么在看电影之前啊，我可以选择只唱15分钟，真的很方便哈、啊。他说啊，他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录音的功能。Generally 啊，一般来说 ，a standard mini karaoke booth 啊，一个标准的迷你 KTV 的这种小屋呢 ，will cost me 60 yuan per hour. I can choose singing for only 15 minutes just before seeing movie.啊，电影之前唱15分钟的歌哈、啊、也是没有问题的。It is really convenient 啊，非常的方便。And I really love the recording function 哈、啊，特别喜欢这个录音的这个功能哈、啊。那么这个商家呢，的的确确呢，对这个市场进行了这个调研哈、啊，知道呢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啊。那么这个 recording function 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便利的功能哈、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收费的灵活性啊，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迷你 KTV 哈，收费灵活，另外呢还有录音功能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在 Usin 哈这家公司的这个服务当中呢，用户啊可以通过其官方微信来定位和预定呢离你最近的2到3个迷你 KTV 的小屋。另外两家公司啊目前哈不提供啊类似的服务。In a using case, in 什么什么 case, 我们讲过哈，在什么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in your case, 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我会给你一个什么 suggestion, 什么样的建议，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熟练的使用 in 什么什么的一个 case, 啊，表示呢在谁的一个情况下哈，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User can locate, 可以呢来定位哈，这个 locate 这个词哈，我们学过 location 哈，是一个名词，表示你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个 locate 是一个动词，表示能够锁定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手机的 APP 可以呢来这个定位周边是否有摩拜这个车子哈，同时呢我们说像一些卫星啊能够定位哈地面上的一些物体啊，所以说都用这个词呢 locate 这个词哈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And pre-order 不仅仅能够定位啊，同时还可以预先来定哈。大家呢有的时候会担心，诶，我到了之后是不是需要排队，那么大家呢就不要过于担心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事先预定这些迷你 KTV 小屋子哈。那么用的是 pre 表示事先 order pre-order the nearest 最近的 2 or 3 mini booths by 后面 VIA 通过哈他的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啊，他的微信的公众号哈，大家可以呢来进行网上的预订。Valhouse and Munich currently do not offer similar services 啊，目前另外两家公司呢不提供啊类似的这种服务哈。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专家哈，他们如何来看待这个迷你 KTV 的哈，他们觉得这个市场如何，同时呢他认为哈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哪些。接下来看一位呢大学老师哈，他的一个观点哈，对外经贸大学商学院的党老师认为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善用户的体验哈。虽然说他说呢有一些抽象哈，但是我们知道呢一个产品呢它应该不停的来提升它的服务的质量和它的内容哈，让它能够呢长时期的能够坚持下去哈。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啊，很多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说商家都不停的来改善它的这个客户的体验，包括它的服务，来 提升它的一个可持续性。Mr. Dang, the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in Beijing, 啊，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位老师，啊，党老师，他说呢 ,the ke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 key, 啊，这个 key 呢不是钥匙了，而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是什么呢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这里面这个形容词是我们原来讲过的，今天呢Peter 老师再给大家说一下哈 ,sustainable 表示可持续的哈。那么说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现在大家哈一直在努力哈能够实现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哈，很多东西都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哈，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的目标。那么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sustainable,sustainable, 啊 ,sustainable, 后面加 development, 那么合到一起呢翻译成中文是可持续的发展 is improving the user's experiences, 提升顾客的一个体验和用户的感受哈 ,accordingly as time changes, 啊，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不断的改进他们的这种需求，不断改进他们的服务等等。Mini 的 KTV 小屋啊，的确为卡拉 OK 爱好者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细分的市场，但呢，他们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以保持呢可持续的发展。这关键呢，在于他们是否能够为目标消费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哈。这位老师提到了一个词，精准的服务，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 KTV 的消费者，他们对这个地点啊不是很在乎，大家可能说在那一唱呢三四个小时哈，那么稍微远一点无所谓，但是呢如果说这种迷你的话呢，它这个选位啊，它的感受啊，很多细的东西呢一定做到特别特别的精准。好，看这句话的翻译 It really digs into 这个 dig D-I-G 表示挖掘的意思啊 dig into 表示挖进去了，挖到了一个 new market 一个新的市场的一个 segment 啊，这个词 S-E-G-M-E-N-T 这词啊是一个部分啊，它原来呢表示的是呢一个数学的概念，比如说大家在学几何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圆，上面会有个阴影部分，那么老师会说需要同学们用公式呢算出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那么阴影部分这个部分这个词啊在这里面用这个 segment 这个词哈，它是一个数学的概念，和我们学过的其他一些词像 part section 等等哈都表示部分，它们是同义词，但是呢它有它们不同的一个出处哈，希望同学们知道这个 segment 哈它是一个数学概念的一个部分哈，这里面呢用的是市场的这么一个部分 a new market segment 啊，一个市场的部分 for karaoke lover, but they still need to see further, 啊，能够看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他又强调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and the key lies in whether they can provide, 啊，是否能够提供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是 specific services, 非常的特殊的哈精准的这么一个服务啊，这个 specific 啊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specific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哈，非常这个准确的哈。那么这个词呢 specific 这个形容词我们可以用在一些场合，比如说我喜欢吃水果啊，没有问题啊 I like fruits, 那么对方会问呢 well, any fruit in specific fruit, 哪些具体的水果呀、啊、哎，用这个是 specific, 比如说我喜欢给我一个钢笔哈、啊，对方会说 any specific color, 哈、啊，你想要哪个具体的颜色呢，那么用这个词 specific, 它表示非常精准的非常具体的某一个哈、啊，用这个词 specific, services for targeted consumers,一个呢对准了的那么一个顾客啊，就是说精准的客户的群体啊，提供呢非常到位的一个服务。好，那么说一个特定的产品啊，或一个特定的游戏啊，包括一个电影或者一个音乐风格，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持续的太久，因此啊供应商应该不断的改进产品哈、啊，以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哈、啊。这位党老师啊继续补充道，那么目前啊迷你 KTV 行业呢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呢是版权问题 好，看这句话哈，同时也是最后一段的翻译哈 ，the popularity of a particular mode 啊，这里面 popularity 表示一个流行性，我们学过 popular 形容词表示流行的、受欢迎的，变成名词呢 popularity 后面加上 ity 哈，这个流行的这么一个特质哈 ，of particular mode games or movies。Won't last for long 啊，不会持续的太久。Supplier 啊，商品的提供方 should continuously 啊，不停的 improve the products 啊，改善改进他们的产品 to meet consumers' real need。这里面又学到了哈、啊，又复习到了我们学过的这个词组，满足需求哈、啊、meet。表示能够见面哈 ，need 需求，让这个需求和什么什么见面就满足谁谁的需求。He said, "Now the mini KTV industry is taking a closer look to tackle copyright issues." 那么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copyright, C O P Y R I G H T 哈，表示的是版权的意思哈。所以说，版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如果说侵权的话，那么会面临比较大的麻烦。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t is Val Mini KTV's mission to offer a convenient place for entertainment when consumers wait for movies or food in a popular restaurant. I predict that China Mini Karaoke market will grow to over 1 million houses in 3 to 5 years, said Lei.As the firm has more than 3,000 entertainment units across almost 100 cities in China and plan to expand to 100,000 units by the end of 2017. Nanjiang 27, a doctoral student at Beijing-based Beihang University, is a karaoke lover who tried the new self-service entertainment booth. Generally, a standard mini karaoke booth will cost me 60 yuan per hour. I can also choose singing for only 15 minutes just before seeing movies. It is really convenient, and I really love the recording functions.In using case, user can locate and pre-order the nearest 2 or 3 mini booths via its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Valhouse and Munich currently do not offer similar services. Mr. Dang,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in Beijing, said the ke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improving the user experience accordingly as time changes. It really digs into a new market segment for karaoke lovers.But they still need to see further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key lies in whether they can provide specific services for targeted consumers. The popularity of a particular mode, games, movies won't last for long. Suppliers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ducts to meet consumers' real need, he added. Now the mini KTV industry is taking a closer look to tackle copyright issue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Bears Big Ideals。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we have a book about a bear.So my first question to you is, do you know what bears like to eat? Let's find out, shall we?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Bears Big Ideas. Ding, ding! Bear's tummy is growling. Bear is hungry. He is hungry forFish. Ah, so what do bears like to eat? Bears like to eat fish. Bear calls his friends with a big idea. Ooh, I wonder what it could be. What does bear want to do? Ding, ding. Bear brings a saw, but grabs a hammer. Moose carries some wood. What other tools will they need? Circle them. Okay,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s.Which other tools do you think they will need? Will they need a carrot? I don't think so. Will they need a banana? No. How about a bell? Maybe not. So which three tools do they need? They need the ruler, nails, and screwdriver. Did you get them? Very good. Ding, ding. Zzz, zzz, zzz. Bear saws the wood. Thump, thump, thump. Buck hammers the frame. Moose sands it smooth. What are they making? I don't know. Ding, ding. The work is done. It is a boat. Now we can fish, says Bear. Bear finds the fishing poles. Ding, ding. Buck gets a net. Moose digs for worms. All right. Help Bear and his friends get to the lake. So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s. Can you see? Start here by the tree at Bear's home. So first, go over the river or go over the bridge. Both are correct. Very good. Go around the rocks. You will see the lake. Excellent. Very good. Ding, ding. The boat floats. Off we go, says Bear, with a great big push. Moose catches a fish. Bear hooks an old boot. Uh-oh. Buck catches a fish. Bear hooks a tire. Can you eat a boot or a tire? Nope. Ding, ding. I do not want a boot. I do not want a tire. I want a fish, growls Bear. Poor hungry Bear, says Buck. Keep trying, Bear, says Moose. Oh, look. How does Bear look? Is he happy? No, he looks sad. Ding, ding. Bear casts his line again. He has a bite. He tugs, he pulls. At last, Bear catches a big, big fish. Good job, Bear. Bear loves to eat fish. What do you love to eat? Me, I love to eat cake. Yummy, yummy, yummy. Especially chocolate cake. Ding, ding. The friends fish all summer. Bear gets fat. Before long, Bear is ready to nap. So look, there's Bear sleeping in his bed. What is Bear dreaming of? I think Bear is dreaming of more fish. How about you? Do you think he's dreaming of fish? And can you remember how we spell fish? F-I-S-H. Very good. Ding, ding. Uh-oh, Bear's tummy is growling. Bear wakes up. He calls his friend.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Time to fish again. Ding, ding. Buck brings the boat. Moose gets the gear. The water turned to ice. Look, says Bear. The boat will not go. Bear slips. Whee! Buck flips. Ooh. Moose flops. Bear has a new idea. So what's happened? It's still winter and everything is covered in snow and ic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fish, I think. Very, very cold. Ding, ding. The friends go to work. Zzz, zzz, zzz. Thump, thump, thump. Shh. The friends build a little shack. It is called an ice shanty. So if you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you can see the small shack. Ding, ding. The work is done. The ice shanty will keep us warm while we fish, says Bear. The friends cut holes in the ice. They drop in their lines. Bear is very clever, I think. Ding, ding. Moose catches a big fish. Buck catches a bigger fish. Bear catches the biggest fish of all. Wow. Ding, ding.